谁是玛格丽特，她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解了她什么，有什么舍不得，她不住这里你却非找她如何，怎么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 千杯笑，只恨时光太匆忙。相随，相会相依如我俩。无双的你最美妙， 天 最日月难同天照， 天天照， 日月光体情相随， 情相随。 爱不如水星星双双，爱不如水星星双双。

的微笑，要很多也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巧，两个人刚好。不怕带子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带子太快，爱要有情调。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心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吵，两个人刚好。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心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吵，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 Thank you. 锁。 笑我还喜欢看着天发呆别笑我听情歌还是听到流泪就让我还想当初的我还值得被你笑被你爱笑我学不会大人的样子笑我越长大越是显得幼稚我知道你也是很不可能一辈子 三河市人民实业有限公司祝福所有 FM 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年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三河移动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年里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带着甜蜜，牵着财运。 新世界百货燕郊店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称心。

游玩无中色的海，冒险好像寂寞沸腾的未来，无声催促嚣张的女头摇摆，这是一个疯狂的安排，企图咬牙找回你的爱，就让冲刷而过的记忆浮沉浮在绝望，带来勇气瞬间点燃，因为我有力量，因为你而绽放，你知道我为了你不怕你流泪，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请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361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保证春节期间百姓安全稳定可靠用电，市供电公司精心安排，通过化整为零，组建27个服务小组，从节前到节日期间，结合配网运行特点、负荷特性和天气状况，对全市35000伏输电、10000伏、0.4千伏配电线路持续开展巡视工作，特别是涉及居民小区、村街、商业街区较多的线路，着重开展特巡和夜巡，及时排查设备缺陷和隐患，强化配网设备状态评估，提高线路健康水平，确保春节期间线路设备零故障。据了解，春节期间市供电公司共有200余名电力职工放弃休息时间，坚守在岗位，坚守在一线，为全市百姓送去温暖和光明。为依法严厉打击东部矿区盗采盗挖盗运行为，全力维护矿区良好秩序，市国土资源局通过建立专业化管理队伍，加强科技防范，加大巡查监管，构建起集中打击、统一高效的长效监管和执法体系，坚决遏制矿区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行为发生，为东部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和开发利用提供有力保障。对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市国土资源局坚持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查处，他们抽调素质较高、责任心强的人员，24小时专门负责盯看打击盗采盗挖盗运监控指挥中心大屏，重点盯看进山的所有路口，实行严格的矿区巡查制度，通过高密度、高频率和无死角的动态巡查，将盗采盗挖盗运遏制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降低矿产资源损失，在第一时间将矿产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告知责任单位或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防止违法行为形成事实，减少发案率。对已经发生的盗采盗挖盗运行为，发现一处查处一处，打击一处，及时立案，及时作出行政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对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下一步，市国土资源局将按照全市统一安排，为新组建的150名执法人员配备制式服装和执法装备，做好集中培训工作，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打击有效。为确保全市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安全祥和的新春佳节，市食安办联合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畜牧局、市公安局和市综合执法局开展针对露天屠宰、私屠乱宰等违法行为的专项集中执法行动。此次整治行动以城乡结合部、畜禽大市场、大型冷库、私屠乱宰窝点和肉食品加工集中区域等私屠乱宰一发多发区域为整治重点，

我的怀里，你要夜夜不回的想你太久，是谁真深爱你？ 都是不能的，不能。

想念爱过你无人见证， 唱着 这首我们的歌，你会在我身旁。我的朋友，别忘记承诺，用我们的歌把希望都点亮。我不会彷徨，你不要悲伤， 只要你会愿意去， 这么简单。